为伟大领导者金正的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，柬埔寨注册货轮永光号船员19号在青津港举行了庆祝集会，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。